环境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这个周末很伤心，杀人放火血淋淋，满怀悲愤祭亡灵，携起手来为和平。想来这个事情大伙已然都知道了，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，巴黎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世界。嚯，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的电视台几乎是滚动播出啊，发生这个袭击的情况，后院呢案件的侦破，包括哎呀遇难遇害群众死伤的情况，是吧？这个情况呢咱们也都大概其了解了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嘛。在咱们的微博微信上头也有不少的听众，是吧，艾特我给我发这个信息，是吧，对这个事儿呢表示一种愤慨啊，那是必须的，是吧。那位说这个京戏里头有这个事儿吗？有什么恐怖袭击啊？有啊，是吗？你看刁德一吗？啊，是啊。本来不太平，反恐经济得双赢，国内的工作它不能停，打虎外带派苍蝇，一样都不能耽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 G20 的峰会不是来了吗？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习主席出席 G20 峰会啊，说这个中国的方案发展经济，发展经济也一样有反恐的作用啊，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嘛。那么中国在 G20 峰会之上提出了一个方案啊，这个为 G20 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，是吧。这个这次 G20 领导人第十次峰会提出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，建设开放型的中国这个世界经济，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等多项主张，这就是中国的方案，是吧。那位说这国内呢，国内一样啊，各项工作他得抓紧不是吗？这没瞎说呀，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吗，说是中纪委的机关报就谈啊京沪守虎打虎的事情啊，说是自11月2号到11号9天之内，中纪委蹭蹭蹭发出了朱福寿、司宪民、白雪山、艾宝俊、吕希文等五名中管干部。什么叫中管干部？中央管理的干部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调查的通报，说搞腐败呀就一定会付出代价，受到啊惩罚，这是越来越显而易见的事实了。还是有人误判呐，低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。所以说中纪委的机关报就谈这个打老虎这个事情，说有些那个老虎呵，简直的是无可救药啊，无可救药。哎，不是这话怎么解呢？那不是李良吗？谁？ 那一旁的是 某朝传位见了个 是说这个周末不轻松，山体滑坡人无踪，农村基层有四疯，吸毒的哥们儿二进宫好吗？这就说啊，周末到现在除了巴黎恐怖袭击之外呢，包括 G20 峰会啊，这都 大事情，还有一些个新闻到现在为止依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，比如说人民网言道浙江丽水山体滑坡13号晚上的事情，塌方30多万立方米，27户人家房屋被埋，有那个住户家里面都进了水了。说截至目前呢，遇难人数上升到16人，另有21人失联啊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。说现场抢险救灾的官兵，这个时间太紧，来不及了，人命关天，时间就是生命。于是乎呢，徒手挖掘这个塌方的这个地方来救人，是吧？你看这个事情啊，听了之后揪心。还有呢，二进宫那位，呵，知道了是吧？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。啊，这个歌手尹某某，知道他是谁，我明白，不就那么说嘛，是吧？尹某某啊，吸毒二进宫，说有媒体公布了被抓的现场，嘿，一个劲儿的止不住的叹气呀、啊，哎哎，我好我也。那个说没这底气啊，就是一个意思嘛，感觉非常的惭愧呀、啊。说是已经有十多年的吸毒史了，我的天哪，干嘛呀？这是唱歌的不是吗？啊，说最初是为了缓解压力，是吧？本想戒了，没想到时间长了，哎呦，戒不了了。那是啊，毒品危害这玩意儿是小事儿吗？是闹着玩的吗？咱就说啊。此人原本也许可能大个旗，他不是坏人，说现如今怎么就成了三害了呢？啊，第三害吗？三害，谁不是谁？谁是三害？他呀！ 我们他是人雄，并非是那禽兽之大飞。是有心没有质量，雄赳赳气昂昂，是你我发起的能量。 就说啊，这不是小事儿，是吗？你看《瞭望周刊》新浪官方微博已然说了，不只是。这个演艺圈文艺界是吧，不只是纤夫啊，就是唱歌那位嘛，这个毒品的危害和影响已然是悄无声息的蔓延到每个普通人的身边。哇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北京市禁毒委公布数据了，目前北京全市登记在册的，听清啊，还是登记在册的吸毒吸粉的人员啊，达到31000名，是吗？那位说都登记在册了吗？那您琢磨那可能吗？实际的吸毒人员已然将近150000人，毒品在向在校学生、文艺界人员扩散，这个速度还在加快呀。所以说嘛，尹某某他不过是北京吸毒犯罪这个行为的冰山一角，也备不住。这是城里头，还有乡下呢，乡下吸毒不是四方啊，是啊，你看《瞭望周刊》新浪官方微博不是说了吗？ 中纪委啊通报了。这咱们上个星期周末就说过131起四方问题，其中给统计了一下，农村基层的蛀虫将近六成。嚯，就说啊，群众身边的四方腐败问题啊，农村基层干部四方问题78起，将近60%。什么侵占集体资金呐、虚列开支、套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资金呐，嚯，呈现多样化呀，是吧？海根的事儿啊，海根，你看看再论吧。 水潦倒，水潦倒，伤痕犹在。你的思想变，思想变。 是吧？这位问说，那这里头四风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形式呢？要我来说，比方说冒领老党员生活补贴，这也够可以的啊啊！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这个，有那个叫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的生活补贴这一项，您知道吗？老革命老同志都挺不容易的，是吧？国家体恤他们，关心爱护他们，有这个生活补贴，其实来说也未必有多少，就是一份人心呗。嘿，这份人心呐、哎呦，被那个黑心的呀给吞了，是吗？你看看，这就是头几天河南平顶山啊、哦，你看看河南平顶山纪委通报了，查处了武冈市俩乡镇11名党员干部，嚯，不老少，都超过一个班了啊！冒领侵吞红色补贴，管这个给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生活补贴叫红色补贴，这钱他们都敢改了。目前涉案11人已然全部被立案调查，红色补贴都想占，对得起当年老同志吗？啊，那旧社会咱甭说别的，旧社会都知道这个道理，是吧？你看看，再论吗？ 不念今小三年再发月，小三年再发今小三日再三日，小三日再三次，小三次再三。 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社会需要正气，需要好好的弘扬弘扬正能量。比方说见义智为，见义勇为，我知道见义勇为它前提具体的要求怎么为，哎，这就讲究要见义智为了。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这人家武汉呢公开就拿出这个条例文件来了，是吗？你看看，说是当地啊实施了一个新版的武汉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保护条例，倡导见义智为，其中明文规定，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这个行为在武汉将不再被鼓励。哎，就说啊，有勇他得有谋，是吧？见义智为这个事儿新鲜吗？要我来说觉得其实并不新鲜，原本也是这么说的，这么要求的，是吧？就是有的人可能没听明白，再加上有那个媒体呢，他就注意，哎呀，这个勇为这勇啊，这大突出这边，他没有突出那边，是吗？你看人家侯先生，人家当年是怎么说的呀？ 哦，你行， 当然行了。 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？ 还会， 我还会武术， 武术练过， 当然是了。当时我把浑身的气都运到两只手上，站好了。 嗨， 好吗？ 他这砸石碑呢？ 什么叫砸石碑呀？ 练气功。 什么叫气功啊？我要给他来个空手夺刀。 你这一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？ 哎呦，这好啊！ 怎么好？ 我告诉你，这可是一条经验啊！以后同志们，您要遇到坏人，您别害怕。 怎么办？ 您就给他来这手， 再来这手。 就这时候， 这管什么呀？ 这有三大好处。 什么好处？ 第一，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； 第二， 壮壮自己的胆子； 第三， 喊喊附近的街坊。 您看见了没有？喊喊附近的街坊嘛，是吧？众人拾柴火焰高嘛，一块逮坏人。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的话外置，国内的工作不能停，打虎外带派苍蝇版，我是李仙。短信是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李鑫，还有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、新华网报道的都是习近平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4峰会，并且发表讲话，提倡创新发展路径，共享发展的成果。其他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最新的统计数字出来了，法国这个恐怖袭击一共造成132人遇难。腾讯说的也是这码事，是吧？说这个法国军队出动了12架战机，空袭了 IS 伊斯兰国他们那个总部，投了20枚炸弹，摧毁了目标。说警方公布了巴黎恐袭事件嫌犯的头像，3名恐怖分子据说都是亲兄弟，哥三个干这个事儿。嘿，新华网啊说这个环保部啊督查京津冀这个治理雾霾的情况，怎么着呢？部分应急措施，嘿嘿，您猜怎么着啊？他未落到实处，没落到实处怎么治霾啊？新浪31个省区市啊，11天之内啪啪啪是连打8只老虎，反腐败啊。今天北京各报1版内容，这是北京青年报啊，说是 G20 这个峰会取消了背景音乐，麻呀哀悼巴黎恐怖袭击的遇难者。说咱们北京啊，长安街有4个路口放宽了限制啊，就是进左不是吗？长安街很多路口进左，这放宽了。一会儿我再给您详细说说。今儿个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，我瞅瞅啊啊，好吧。阴冷呢要持续到周末，是吧？大伙儿得多注意穿衣服。那么北京晨报说什么事情呢？说这个还是巴黎恐怖袭击啊，说是查的差不多了啊。这个恐怖袭击那个犯罪嫌疑人那个枪手，疑似啊以难民身份进入的欧洲。京华时报说咱们北京供暖头一天说这个热线呼入量降低30%啊，说这个还行还行，挺暖和的，是吧？新京报说这个三元桥换新装了啊，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详细说说。干嘛都详细说？这里面有套头有文章，科技进步啊带动咱们市政设施建设。环球时报也是关注这个巴黎恐怖袭击啊，呵，法国说了啊要回击战争行径。德国媒体言道，西方别无选择，欧洲要向伊斯兰国宣战了啊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们得进一言，将军休要逞刚强。为什么呢？反恐斗争很漫长，团结协作那才有力量，一锤子买卖未必值当啊，您说呢？哎哎，哪儿去？您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，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，干嘛呢？ 听听啊。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， 去去去，一边去给我听听。哎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 老婆大人，这是听听 FM 呀。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，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。 老婆，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下面呢来给各位来说大报啊。不过说之前先道一歉，哈哈，这当然责任也不在我，但是毕竟是我说呀，我的这个节目里头给各位每天读报，得说说这些个像人民日报啊、新华、每日电讯、光明啊，这各种大报纸。但是呢今儿个一张报纸我都没瞅见，哈哈哈，说是邮局的服务员同志呢挺热情，哎呀紧个劲儿的跟我道歉，说呀不行，他们是个等啊等消息呢，我没明白等消息等什么消息。这些报纸的电子版在网络上都已然有了，我没辙，我是看的电子版，上网看的，那说明报纸出来了呀，要不然他电子版怎么上去了呀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没整明白啊，继续啊。长话短说，新华、每日电讯说了啊，说现在有些那个黑飞现象可得好好治理了。黑飞啊，就是那个也不哪儿弄点无人机，哎，这能有哪儿弄的吗？他可能工艺相对简单嘛，哪儿弄个什么无人机之类的，干点什么什么航拍呀、啊、五六的，但是他没有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，那叫黑飞成风啊！哎呀，有时候都悬到什么份儿上？跟我军战斗机是执行日常的任务巡航期间，好，打边上刺儿来了一黑飞，距离战斗机仅几百米、数百米，这个距离太悬了，是不是？这都影响航空安全了。你看看啊，新华、每日电讯说了，就咱们北京三元桥这个换这桥体这个，好，1300吨这个大梁怎么换？哎呀，这家伙这要搁过去可是费了劲了。现在呢，嘿，北斗，咱们的那北斗定位系统、定位机器人焊接三元桥，一天倍儿痛快倍儿麻利换完了。看见了没有？没说科技进步推动咱们市政建设吗？是吧？今天一句话新闻，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长安街四个路口今后能够左转了。我看看哪四个啊？方金巷、东单、西单、闹市口四个路口新设置了左转灯啊，说这个长安街路口进左的规定正式就算是放开了啊。当然有的路口还是不许可左转，但它有啊，它还是有许可的嘛，你这样的话方便车辆通行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挺好，嗯，不错啊，这个为民服务啊。这个北京青年报说呀，为民服务，城六区有望推广统一的供暖热线，嗯，这也好，抓紧吧，是吧？今年咱们供暖季都开始了啊，照理说应该早做这个安排，你看了没有？是吧？备不住得赶明年了。哈哈，北京青年报说这个现在啊，咱们这个养老机构内设的医务室都将纳入医保定点，哎，这个好，就养老院，因为有些养老院距离城区啊、市中心还是挺远的，大爷大妈跟那地方养老那倒不错，但是有个病有个灾的可费了劲了，小病小毛病医务室给开点感冒药就合适了，你要是病再稍微重一点或者慢性病他需要检查呀，捂的他还得到城里头来看病了，关键他那个医务室他没法这个医保定点，它不行啊。现在呢审批过程提速了，评价标准倾斜了，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啊，大伙儿啊老年人去看病这就有福气了啊。今日人物一共是三位啊，应该是三波是吧，三类人吧。北京晨报啊，就是这个叫做江西设摊省管干部，这什么职务？这不是职务，他就是省里头管的干部，但是涉嫌贪腐。这是新华社的报道，说是啊，调查发现就这帮人超过九成他是违规插手工程 才引出的腐败行为，一笔受贿就高达3000多万。呼，这个家伙官商一体互相勾结啊，你看了没有，这就是得好好的总结，是吧？下一步咱们反腐斗争啊，这就是重点之一啊。要我来说，今日人物之二啊，这个巴黎恐怖袭击的幸存者吧，也不能叫幸存者，就是咱们国内的一位著名的运动员啊，赵宏博，您知道吧？冰上的啊，这位啊，这也是冠军啊。但是他呢，因为是花样滑冰队的，说是在这个巴黎呢，原来是有这个比赛呀，还是演出，是吧？但是比赛这个因为这个碰这个事情就取消了，而且赵宏博呢，跟大伙儿打了个招呼，说没事不要紧的，我本人是没问题，是吧？比赛取消以后呢，我会马上回国的。今日人物之三，哇，这位英雄得好好说一说，他的名字就叫特莫斯，外国人啊，黎巴嫩一小伙子，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的头一天，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也发生了一起由这个 IS 伊斯兰国组织的自杀爆炸案。这特莫斯啊，当时带着孩子就在现场，哇，突然之间就看着来一个啊，浑身背炸药包的，捆满了炸药的，就要这个引爆了。这一引爆，人群那么多，好乌泱乌泱的，这得群死群伤啊！千钧一发之际，这个特莫斯小伙子不含糊，一个箭步上前，砰，把这歹徒给摁倒在地，大伙都得救，可是他却牺牲了。哎呦，这是英雄啊，这咱必须得赞一个呀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这个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啊，手机尾号8572，是吧？他这个夸我来着，是吧？啊，他说我五音不全，哎，那叫夸吗？不是，人家话是这么说的，你看人家意思啊，你要是五音全那就好了，是吧？说我是个能人呢，谢谢您啊，我要五音再全了，我要这么能，是吧？其实我没有什么能，您看得出来啊，是吧？一张嘴唱戏准是荒腔走板，一定跑调，一定不在板上和眼上，那是必须的呀，是不是啊？要不然我怎么跟这儿跟您读报呢，是吧？这个5926，哎呀，您这夸赞就有点太过了啊，我这个不到那个份儿上，谢谢您啊。啊，龙哥来了啊，这个吸毒这个问题啊，在乡下也得重视，那必须的，必须的。说是怎么着，说是有个什么啊，女孩子这大半夜里面就路边打电话叫熟人，歇斯底里的大声喊我溜冰啦溜冰啦，大伙还说哎呀天还不是太冷，这时候溜冰还，哦不对，他说的是吸毒，吸毒怎么啊，对，他们这个行话那就不知道了啊，专业术语涛子啊，说是这个哈哈，说涛子师傅说这个，说我别啊，你别那什么啊，那意思大惊小。